沙漠，并非随便就说一声。经历爱太深，决定爱下去，情非得已。 谁说不后

着阳光，守着你，守着阳光，守着你。让我执起你的手，在等待的岁月。

亲口给的结局，是你亲手毁的。之前的每一个解释，现在看来都是虚伪的。面对孤独却让视线模糊，既然不能给我带来想要的幸福，那就不要伤害我的内心深处。 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，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。 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？